攻读耶利米亚先知书第27章。犹大王约实亚的儿子基德克亚第四年，上主有这话传给耶利米亚说，上主对我这样说，你要备置绳索和木轭放在你颈上，然后托那些来耶路撒冷觐见犹大王基德克亚的使者，送给厄东王和摩阿布王、阿蒙子民的王和提洛王以及西东王，吩咐他们对自己的主上说，万军的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这样说，你们应如此对你们的主上说，是我以我的大能和我伸展的手臂创造了大地、人类及地面上的走兽，我能把大地赐给我喜欢给的人。现在我把这些土地交在我的仆人巴比伦王拿布高的手中，连田野的走兽我也赐给他做他的奴隶，列王要做他、他的儿子和孙子的奴隶，直到他国家的时运终于来到。他也不例外，那时必有强盛的民族和强大的君王来使他做奴隶。若一个民族或国家不愿做巴比伦王拿布高的奴隶，或不愿屈服在巴比伦王轭下，我必以战争、饥馑和瘟疫惩罚这民族。上主的断语，直至将他们悉数交在他手中。所以你们不要听从常对你们说，你们绝不会做巴比伦王的奴隶的先知、占卦师、卜梦者、巫师和术士的话，因为他们给你们预言的只是谎话，致使你们远离故土，叫我驱逐你们，令你们趋于灭亡。至于引领接受巴比伦王的轭，甘愿做他奴隶的民族，我必使他们仍留在本土。上主的断语，在那里安居乐业。我于是全依照这些话转告犹大王基德克亚说，你们应引颈接受巴比伦王的轭，服侍他和他的人民，你们才可生存。为什么你和你的人民宁愿死于刀剑、饥馑和瘟疫，如同上主对不愿服侍巴比伦王的民族所警告的呢？你们不要听从对你们说不要服侍巴比伦王的先知的话，因为他们给你们预言的只是谎话。我并没有派遣他们，上主的断语，他们竟奉我的名向你们预言，叫我驱逐你们，使你们和对你们说预言的先知同趋灭亡。对司祭和这全体人民，我也曾警告说，上主这样说，你们的先知们对你们说，看，上主殿女的器皿现在快要由巴比伦送回来了，你们不要听从，因为他们对你们预言的只是谎话。你们不要听信他们，只管服侍巴比伦王就必生存。为什么要使这城变为荒野？假使他们是先知，真有上主的话，就请他们祈求万军的上主，使上留在上主殿宇犹大王宫和耶路撒冷的器皿不至运到巴比伦去。因为万军的上主这样论到同柱、同海和同座，以及在这城剩下的残余器皿，即巴比伦王拿布高把犹大王约雅金的儿子耶科尼亚及犹大和耶路撒冷所有的贵族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时没有带走的器皿。万军的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论到这些尚存在上主殿宇犹大王宫和耶路撒冷的器皿这样说，都要运到巴比伦去，留在那里，直到我再来眷顾的一天。上主的断语，那时我必再取回来放在原处。